啊，发生一切法是自己，这个观念非常重要。佛在经上说的很多，十方三世佛共同有法身。法是什么？法是一切万法，一切万法跟我是什么关系？一切万法是我的身。为什么我们今天执着就是阿赖耶的相分？所有物质现象都是阿赖耶的相分，我们执着的就一分是我，不知道全体是我啊！变法界、虚空界，一切物质现象是我的身相啊！一切现象的分别执着是我的心相，我们跟一切万事万物统一了，就不分别了，知道整个宇宙跟我是一体，这叫法身啊！是正得法身，真正肯定整个宇宙跟我是一体。啊，他做好事善事我欢喜，他做了不善事情我忧虑。那为什么一体呢？啊，纵然做再坏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肯原谅他，是原谅自己。啊，就是自他不二了，生佛不二。众生跟佛是一不是二了啊，边界没有了，对立没有了啊，一团和气啊。那么心量要大啊，心量小是决定不能成大器。古人讲的话非常有道理，量大佛大啊，度量小的人不会有大福报啊，量一定要大，一定要能够包容啊。佛告诉我们，我们自信本来的心量，心包太虚，量周杀界。每一个众生本来的心量都是这么的，也就是跟诸佛如来完全相同。那为什么会变成这么小呢？迷了，迷得太深，迷得太重啊，迷到连两个人都不能包容，我喜欢他，我讨厌他，这就不行，这小心量啊，小心量不可能有大成就我们要真干啊。眼前吃一点亏没关系啊，纵然我们活一百年吃一百年的亏都值得。为什么？这一百年亏吃过了，我们到极乐世界去了，这一百年的亏算什么？如果处处要占人便宜，不愿意吃亏，来生到地狱去了，那可麻烦可大了。啊，每一个堕地狱的人，你要问我什么原因？ 不肯吃亏。一句话就说破了。啊，不肯吃亏，不肯让步。啊，大乘教里常说，菩萨不修普贤行，不能圆成佛道。你要想成佛，你一定要修普贤行。啊，中国古谚语有所谓，量大佛大。那换句话说，量小佛就小。心量不大的人没有大成就。啊，普贤菩萨的礼敬心量大了，礼敬诸佛。诸佛是指十方三世，十方是讲空间，三世是讲时间，过去十方佛，现在十方佛，未来十方佛，一定要知道未来。未来十方佛在哪里呢？一切众生都是未来的十方。我得罪一个人，就是得罪了一尊佛。我轻慢一个人，我轻慢了一尊佛。你能成就吗？难啊！为什么念佛的人那么多，往生的人那么少？心量太小了，有意无意。抬高了自己，轻慢了别人，与普贤行愿不相应。这种人修净土，跟阿弥陀佛结个缘，阿赖耶识里头有净宗的种子，这一生不一定能往生。啊，这也就是李老师过去常说，一万人当中念佛往生的只有三五个。啊，六十年前的话，今天六十年了，一万人当中只有一两个真往生。那什么原因？心量太小，不能容忍。啊，跟阿弥陀佛不相应，跟念佛的众生、往生的众生不相应。每一个往生的人心量多大？要修啊！啊，要了解变法界、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。万事万法也跟自己是一体。我们只执着一个是自己，别的都不承认自己。啊，好比我们一个人，眼睛，他执着眼睛是自己，其他的都不是，都是敌人。应该把耳朵鼻子都除掉，他不喜欢，那他不能见，把五脏六腑也去掉， 他自己也死了。啊，他不知道啊，眼耳鼻舌身五脏六腑是一体啊。啊，纵然有一两个出了毛病，得赶快治他，不能杀他，不能说那个不要了，不可以。啊，现在人迷了。就迷成这个样子，不知道是一体。啊，分得太清楚了。十大愿王是自心里的本有的。啊，第二个称赞，决定没有回报。看到别人做错事情，做坏事情，也不回报他，也不批评他。这是菩萨了，这是觉悟的人呢，会有批评，那是凡夫，都没觉悟。觉悟了，决定没批评。啊，对方如果觉悟了，他心菩萨好；如果他在迷惑了，那他善有善果，恶有恶报。谁管他的？因果管他。哎，因果是他自己本身，也不是从外头来的，这自作自受啊！啊，天堂地狱是自己念头变现出来的，善念变的天堂，恶念变的地狱，自己变的，与什么人都不相干的。对，明白这个道理，对于作恶多端的人。不会批评的，心永远保持平等，心平气和，这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啊，经要多听，一遍一遍。反复的听啊，东北刘素云居士就用这个方法，他是十年听经，就听一部，一门深入，啊，每一天就听经，听完经之后就念佛。圣念没有间断，圣念没有改变，他登念佛三昧了，他圣念功夫没有白费也。啊，真有成就啊！纵然没有能够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，大悟肯定有，真不容易。啊，听经就是用心听，用真诚心听，用恭敬心听，会开悟，不能想，一想完了。落在意识里去了，落在阿赖耶去了，变成什么呢？变成知识，不是智慧，错了。所以 开经记上愿解如来真实意也，不容易啊。啊，佛经这一门东西没入进去不知道，入进去就欲罢不能，其味无穷啊。啊，他跟你讲真理，跟你讲事实真相啊。啊，什么是真的，什么是假的。啊，假的不要放在心上，放在心上错了。啊，真的也不能放在心上。啊，心真假都不能放，好像我们眼睛。啊，沙子不能放。金刚钻也不能放，沙子不好，金刚钻好啊，通通不能放。那是自信清净心里头什么都不能放，什么都没有了，没有一样不知道啊。所以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当然不可以执着。啊，我们要依靠佛陀，要依靠经典，要依靠真正修行人。啊，修行人持戒、修定、有智慧。啊，大乘的戒定慧跟小乘不一样。啊，大乘的戒是论心不论事。啊，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六根戒除六尘境界，不执着是定。啊，阿罗汉的定。不分别是菩萨的定，不起心不动念是自心本定。啊，他的定不是攀登任比，啊，不是远离这些思想，不是。即思而真，他真看破了，知道一些幻象、假象，就在境界里头一丝毫不染污。决定没有把一样东西放在心上，心地清净平等。这是真定，真功夫。啊，避开外面境界，啊，找个清净地方去修定，行，那是小乘初学，必须从这初学起，渐渐有了功夫了，不执着了，不分别了，啊。能放下了，试试看。啊，财神明是谁摆在面前，是不是真的不动心？真不动心，成功了，智慧才会开呀。动心就生烦恼啊，不生智慧啊。啊，事出世间法秘诀。是相同的，就是专心，至心一处，无私不办。释迦牟尼佛这一句话也讲了很多，不只讲一次。 啊，心里头只有一样东西，它决定成就。不能搞太多，不能搞太杂。啊，一心一意专求净佛土，清净庄严的极乐世界。这一部经，无量寿经汇集本，黄念祖老居士的集注，是我这一生当中60多年所读过的经本，我觉得这是第一部经。分量不多，圆满，具足含摄一切诸佛如来所说的一切经，宝中之宝啊，是法宝里面的无上法宝。啊，学了这部经啊，不能不开悟啊，认真学习决定开悟。注解虽然不是念老自己做的，念老在经论当中祖师大德著述当中选出来这些精彩片段，啊，描绘成这一部《无量寿经汇集本》，啊，不可思议。你要说他不是故佛再来，我们无法相信。这种注解一般人做不出来，为什么？没有这个慧眼。啊，所以世尊末法时代这一部经够了，成佛有余啊，不必再操心搞别的法门了。这本书你每天念，那因为这个本子分量不大，每一天至少念3遍，能念10遍是最好，能念10遍呢，那是勇猛精进。啊，早晨念5遍，晚上念5遍。一天都不间断，3年5年，我相信不会超过5年，你就得念佛3昧。啊，再努力精进，不休息，我相信有个2-3年你就开悟了，不是难事啊，真的人人做得到啊。1000年10步10步啊， 十天就一百步啊，一百天就念一千步啊。一年三千步啊，十年三万步啊，十年之后你就是无量寿佛再来，真的不是假的。老祖宗留下来老方法，高明到极处啊！人真能发现，一门深入，十年熏修啊，他真成就了啊！十年时间不长啊，真是一刹那就过了啊！为什么不做佛去？为什么在六道里还搞恩恩怨怨，还干这些傻事？啊，冤冤相报的结果都落地狱了，你说有什么意思？啊，所以冤家宜解不宜结，一定要化解，绝不可以结怨啊！结怨脱离不了的大轮回，你修行冤家债主找你麻烦，缠住你不让你修啊，不许你功夫得力，这个麻烦大了。啊，冥冥当中有一股力量纠缠着你，你要怎么样化解？啊，化解的原理就是放下。啊，放下就化解了，你什么都不要了。什么都不需求了，你的冤亲债主对你一点办法都没有了。如果把自己的修行积功累德回向给他，这个怨就能化解。要真干，不真干不行啊。啊，人要是觉悟了，再不搞六道轮回了。最聪明的人就选择西方极乐世界。啊，那我们用俗话来说，这是最有智慧的，最有福报的。啊，做出这样的选择。啊，这个选择并不简单，大乘教佛说善根福德因缘具足，都是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。没有这样大的善根福德，他不会选这个法门。啊，选择这个法门呢，也是半信半疑，他未必能往生。啊，决定往生。一切放下，决定往生，这个人那就是得过去一切诸佛加持，他的一生决定往生。 道理、事实真相，我们都要知道。啊，如果说这个是佛讲的，这靠不住啊，这是宗教啊。那么换句话说，这个机会你当面错过。啊，到以后后悔，来不及了。身心教诲，最难的就是信心。啊，这是我学佛几十年了，深深体验到的。啊，我们真的难关在哪里？信心，我们的信心不是真的，如果是真信的人，他的态度完全转变了。啊，转变成什么呢？真的能够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啊，无论在什么境缘当中，顺境逆境，善缘恶缘，他都提升自己。但是他不执着，他真能放得下。啊，而且对一切人事物都生出最真诚的恭敬心。那为什么？他知道这一切法就是法性。对法性的恭敬，就是对诸佛如来的恭敬。那个不一样啊！啊，我们今天生在这个时代，太苦了。那像我这个年龄的时候，啊，在这个世间的时候，时间越来越短。长寿不是好事情啊，受罪也。那你们要问我，我想什么？我想现在往生。那你摆脱这个痛苦啊。啊，我是这么想的，佛不来接我。啊，那不来接我的时候，我知道我事情没办了啊。什么事情？为大众表法，不就为这个吗？啊，一般人讲的人不相信，我讲有人相信。为什么？我讲了无数个年，我学了六十多年，讲了无数个年，大家相信了。那这就是这一段经历在呀、啊。你相信这个，说这个我没什么学习，那佛留我也不就是为了这个吧？啊，不会说假话。啊，所以你们问我什么时候往生，我不知道，要问阿弥陀佛。啊，时候到了，他就来接我，他来接我，我马上就走，毫无留恋。啊，这个世间真正放得下了，这是有把握往生啊！往生真不难啊！啊，难在你不肯放下，难在你不能珍惜。啊，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，真正相信西方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，啊，一丝毫怀疑都不能有，有这一点点疑惑吧，就把你这一生往生的缘断掉了。 啊，真正要相信，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，我心即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即是我心，这比什么都重要。啊，这句佛号，有时间就念。啊，不要把时间空过了，不要去想别的东西，想别的东西就是你不相信。也就是什么都不想了，只想阿弥陀佛，什么都不念了，只念阿弥陀佛，这个人决定往生。啊，我们今天的问题，我们的信有问题，依旧有怀疑。我们的愿也有问题，对这个世间还有留念，这就是愿不肯起。我们的行也有问题，虽然念佛有妄想有杂念，那掺杂在其中，啊，不能说心远行没有，真的是若有若无，啊，不纯，不净，不真，啊，这是我们念佛念了多少年没感应。啊，绝对不是说阿弥陀佛厚此薄彼，不是的。我们起心动念，佛知道。你是真心妄心，里头砸一个妄念，他都知道。我们自己不知道，他知道。换一句话说，没能彻底放下了，问题就出在这，要彻底放下。啊，我们要求自己心如佛心，德同佛德，愿同佛愿，行同佛行，你还能不往生吗？你决定的生净土啊！啊，不能把世间事放在心上啊！生在这个世间啊，心在极乐世界，这真正念佛人。啊，往生极乐世界，你是活着去的，这一点要知道。到十方世界去接引往生的是阿弥陀佛的化身。啊，我们念佛人在临命终时见到的阿弥陀佛，啊，佛来接引我们，佛现的是什么身呢？每个人看到的不一样。啊，所以很多人担心到那个时候有没有魔变成佛来骗我，这个想法是正确的，真有啊，不是假的。所以你要认识 你不认识，你被骗了。啊，那就太可怕了。啊，我们平常每一天呢，做早晚课，每一天拜佛供的这个佛像很重要，最好是供一尊像，一生都不要改变。我天天看这个像，印象当中就是像，来戒淫的肯定现这个像，因为佛现象是随众生心因所致量，众生心是感，佛是因，感应道交。我们常常看这一尊像，印象很深刻。啊，临命终时，这个像现前了，那一点都不错，就放心的跟他去了。现的像跟这个人不一样，啊，跟他走了，那就真的靠不住。要是有怀疑，不跟他走的，这个缘就断掉了。啊，人在那一刹那，自己的性德跟佛有感应道交，啊，佛力有加持我，啊，但是业力也不可思议，那是个强大的力量。啊，业力是业力主导我们生死轮回。啊，这个时候业力要大过愿力，极乐世界就去不了了。啊，很有可能啊，魔会现佛的身来接引我们，到哪里去了？入了魔道去了。啊，这些都是可能的，所以我们不能不清楚，不能不明了。啊，我们念佛的人喜欢这尊佛像，就把它放在手机上，常常看到。啊，不要见异思迁，看到那尊像好，哎呀，又想换一种供养，常常换就不稳定。啊，只供一尊像，一生不改变，这个方法好。啊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这一句话重要。啊，所以你学了净土宗，你把所有一切善恶念头统统转到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纯善纯净，这个念头真正不可思议。啊，真正殊胜到极处。啊，为什么就想东想西？啊，觉明妙心菩萨教人，少说一句话，多念一声佛，太有道理了。啊，用真诚恭敬心念这一句佛号，消八十一切生死重罪，一点都不假，是真的。我们今天天天念佛，业障消不了，原因咋呢？我们的心不真诚，不恭敬。啊，而且我们念佛当中还夹杂着妄想杂念，不纯。啊，虽然消不了那么多。 可是一面消它一面有造，造的比消的多，这就麻烦了。最后的结果还是到三途。这叫念佛人为什么会堕三恶道？啊，虽然口念弥陀，不只是心散乱。啊，二是什么呢？在佛门里面，贪图名闻利养，这样堕无间地狱。这个罪很重啊，让社会大众对佛法生起反感，那批评佛法、毁谤佛法是因你造作的一些不善而引发的，这个罪过无间地狱。啊，所以学佛人最好，无论什么时候、什么场所，有人问你，你回答就一句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嚯，这无上的佛宝啊，自他两利呀。那自己决定往生啊，啊，他将来也应往生，为什么呢？阿赖耶的种子种到他来世里头去了。啊，这是大慈大悲啊，帮助人种净土的善根啊，这都不可思议。你要懂得教义，你才不会被人欺骗。啊，这个人往生了，哦，上品上生。上品中生，哎呀，喜欢得不得了。你要细心想想，这个人有没有往生的意念行为，你才能真正判断他是不是真的往生。如果烦恼习气没放下，很难啊，哪有那么容易。啊，临美的话不可靠。啊，你要问他，哎呀，他是上品上身了，让你欢喜一场。他没有往生。啊，甚至还在三途受苦。啊，所以那些人是不是真往生了？我们有没有知道的必要？没有必要。真往生了，我们到极乐世界不就遇到了吗？啊，那才晓得他真往生。我们没有到极乐世界时，人家来给我们讲，都靠不住。啊，而且我们不应该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，要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。啊，那么这些环境都足以破坏我们的清净心，让我们念佛里头掺着杂念，掺杂着妄想，啊，实际上影响自己的妄想。极乐世界有四徒三辈之名，名字上有，实际呢？实际没有，实际它是平等的法界。那为什么呢？到那个地方，你看四十八愿第二十愿数， 借作阿惟越智菩萨，借作没有一个不是阿惟越智，阿惟越智就是化身菩萨，就是明心见性的菩萨。这个真正不可思议啊，我们要相信啊。所以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啊。一般学佛学别的法门的人对这个法门都摇头，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，念这一声佛号就能证到阿惟越智。阿惟越智多难啊，连小乘阿罗汉都不得了，都这么不容易啊。这个连初果都没达到，他就到极乐世界去做阿惟越智菩萨去啊。阿惟越智是谁啊？观世音大势至，文殊普贤那是阿惟越智，到那里去跟他们平等，谁肯相信？所以这法门难信之法，难信不是说凡夫啊，世界真正阿罗汉辟支佛菩萨他们不相信。那我们为什么相信？我们相信如来的大德大能，相信弥陀的大愿啊，是得阿弥陀佛大德大能大愿的加持啊，让我们到极乐世界就证得。我们对佛相信啊，相信释迦牟尼佛在《金刚经》上讲的如来五种语：真语、实语、如语、不狂语、不妄语。啊，这个话是佛说的，这个经是佛讲的啊。佛讲一切经呢，一生就讲一遍，没有重复讲第二遍，唯独这部经多次宣讲，这是佛无尽的慈悲啊。这部经真的能度末法众生，只要具足真心真愿，老实念这句佛号，你就决定得生啊。所以我们应该把精力时间都用在念佛上啊。我们在这个世间什么都不求，只求往生极乐世界，这就对了啊。求其他的错了啊。大梵天王来说，我让位给你，请你做大梵天的天王，你就去，你去就上当了。为什么出不了六道轮回干不得了？一定要懂得这一句话了啊，干什么都不如往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啊。极乐世界之美好就在这部经上讲绝了啊。这部经里面包括这个注解，把所有的佛法全涉猎到了啊。显教密教宗门教下大乘小乘教义全在这部书上啊。所以我称它做佛经之要啊，释迦四十九年所说的最重要的全在这里头啊。所有一切经教义理全在这部经当中，往生到极乐世界圆满真的，样样真的，没有一样欠缺 这法门妙极了，不可思议啊。佛告诉我们，往生重要啊，世间法随缘，决定不能攀缘，攀缘就错了。这一部经足够了，末法时期的这个经依教奉行，没有一个不往生，没有一个不成佛。这个法门真真不可思议。圆修圆成，穿衣吃饭都是圆修圆成，凡夫吃饭要讲究色香味，考究这些，心细念在色香味上，这叫什么？就是烦恼。菜色不好，味道不好，就起分别起执着了，就是烦恼了。那佛教人把这种分别执着放下，放下之后，这个色香味就变质了。为什么？从心想生嘛，变成一色一香一味，那个疑是纯的，纯净纯善。所以再不好吃的东西放到佛口里面去，佛就把它变成最美的味道。那至心一处无事不办嘛，他自己都办到了，教我们呢。大乘经上常说，境随心转，外面随着我们念头转。那个正念的时候，会把外面的恶念变成正念，恶法变成善法。所以佛自在快乐啊。一生当中坐而无坐，无坐而坐。你问的时候什么没做？什么都没做，样样都做，圆圆满满。为什么说没做呢？心里头不落痕迹，这就是没有做。心里有痕迹，我做了好多了，你会累呀。心里没有痕迹，做的再多不累呀。没有着相啊。做的什么事情？帮助众生破迷开悟。就这一桩事。穿衣吃饭都实现这一桩事。那么他的长随弟子1255人。这些弟子们都有这个能力，境随心转，都有这个本事。用清净心把事物转变成最干净、最健康、最有营养的，他用念头来转。 那怎么知道它最健康最清净？他们没有听说生病啊。这么样的团体晚上住在树底下，白天去徒步，没听说生病的，那就知道他们的饮食起居是健康的。那不怕风吹 雨打，那不怕啊，真的是练成我们常说的金刚不坏身啊，就只有这个本事啊。这都是我们后世应该学的而疏忽了，不应该学的学了一大堆。那我们也都是从这儿走过来的。应该学的是戒定慧，不应该学的就这些经教。啊，样样都想学，门门都想通，学了一辈子一样也没通，这就叫不听话了。啊，都以为自己是对的。啊，对佛讲的也怀疑，这就没法子了。啊，一定要真正听话。啊，经教选一种，喜欢哪一种选一种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，这佛教我们的。啊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，告诉你，你会得定，会开悟。一样不能可多。那我们搞了60年，这一句话是真懂了，真懂了就赶快回头啊！啊，别人请我讲经，我就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；请我讲另外经，我不会讲，我不讲，我就一样。啊，我要做一个样子给大家看。啊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。